監獄關押了多名外國人以及幾百名在近月示威浪潮之中被捕的人，當局封鎖通往監獄的通道，懷疑是要阻止示威者到監獄外聚集。有人權組織說，當局拒絕家屬在恆常探訪時間進入監獄探望，只是說囚犯情況良好。美國總統拜登回應事件的時候批評伊朗政權暴力壓制，又對伊朗示威者在連日抗議活動表現出的勇氣感到驚訝。伊朗外交部批評拜登通過表達支持反政府抗議活動來干涉伊朗事務。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台风纳沙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偏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清劲偏北风，晚间离岸同高地风势逐渐增强。听日稍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星期二至星期三有骤雨，天气较凉，市区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美时近排冇嚟精神，冇晒动力，又瘦咗成个码。仲有啊，我见过佢咧有几次匿埋喊啊。 系咩？冇嘢嘅。 咁唔健康噶。 佢冇病冇痛，健康冇事嘅。 我讲紧精神健康啊！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美健康康》节目内嘅大城市小故事，今集啊讲乜嘢系精神健康？等我去关心一下美时先。 哎呀，唔好啦，其实咧，美时啱啱失恋啊，你俾佢静下啦。 再写。 电台第二台 Albert Out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家好，我是 Albert Ang 欧瑞强，希望你对我这把声音很熟悉，因为已经大约22年到了，很久。二千靓歌再重聚，又在星期日跟大家见面了。由现在到12点一共有三小时的节目，我都很少节目是这么长，第二呢，很少节目会是现场音乐是 live 的，还要是唱歌的。所以今晚的二千靓歌再重聚呢，都会有很多靓歌，但是每个礼拜都会不同风格，不同 language 都未定，即是语言都不同的。咁当然首先介绍的就是我两位好拍档啦 ，Vince on piano and keyboards， 仲有阿坚哥，哎呀，咁咧佢哋两个都从事音乐都好多好多年啦，我唔想数啦。咁啊 ，Vince 已经是今晚坐喺度咧，资历最浅嗰个啦，叫做，不过都20-30年喎，好似，由细个一开始弹噶嘛，佢，因为佢细细个已经思琴噶啦，做，咁啊，但系今晚嘅特别嘅地方咧，就真系，哇，音乐感爆棚，我自己心里边咧就叫今晚叫做 The Professionals， 点解咧？即系呢啲真系好专业嘅音乐人，今晚会出现，当然我哋嘅主角系 Susan。 Susan Gutierrez， Susan 咧就睇个姓都知啦吓，佢Susan 系译嘅啫。咁你唔系纯嘅中国人啦，但系咧 都有 纯嘅香港人 系 啦。咁你嘅拍档咧，如果多谢而家弹紧个 piano 嘅咧， 系啦。滴答滴答答，滴答滴答滴答答，系咪好正啊？ 系啦，我最中意个 Wind Music of Your Mind。佢随意弹，我唔系叫佢弹噶。佢系咩咧？佢一个即系投入音乐。120% 的音乐人，一位菲律宾籍的我们的好朋友 Michael Dabao， yeah, big hands， Lionel Richie， 香港的 Lionel Richie 我叫他做，因为他的声音真的好像 Lionel Richie 有分量。他的姓都好得意嘅，我唔系讲笑，系打包吓，即系佢食完嘢咧， 系啊，打包， 系啦，打包啦，唔好嘥，啱嘅，系啲厨余唔好留啦吓。咁啊 ，Michael 系一个好即系好出色，亦都好资深嘅音乐人啦， yes. 弹钢琴，同埋一阵间唱我哋啲中意嘅歌，哇，成个 Lionel Richie 咁，咁亦都同阿 Susan 苏珊合唱嗰啲歌，我先欣赏。 哇， 咁所以点解叫做 The Professionals 咧？即系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覺得嚇，即歌手分好多種。如果你好概略咁分兩種，一種咧就係歌星啲嘅，即甚至乎佢哋出身咧係可能參加一個比賽，唱咗一隻歌或者兩隻歌成功咗，咁佢就變咗歌星啦。 True， 係啦。咁但係咧，另外一邊咧，我叫做即係好專業嘅音樂人啊。 音樂人 就由細到大，可能以十年計幾十年喺音樂裏邊。可能佢系乐队里边嘅成员，可能系指挥，可能好似你咁样咧，你能够唱晒所有啲资深嘅经典嘅英文歌，嗰啲唔系普通嗰啲 pop song， 而系好多爵士啊，各样嘢你都能够可以拿捏到啦，可以 manage 到，唔容易嘅，因为 Susan 真系，你讲过俾我听，由几多岁开始唱歌啊？4岁，斗细 ，Teresa Carpio 都唔够你细。佢都好似咁 长，唔系噶，佢都差唔多噶， 都系差唔多啊，4-5岁就开始唱歌，因为 杜老师啊， 系啦，因为我哋喺香港成长嘅菲律宾籍歌手，同埋音乐人咧，我经常都攞出嚟讲，上几个礼拜啊，杜志慈嚟 ，Andrew 又系咁样嘅，即系佢爸爸系 一个好劲嘅， 好劲嘅音乐指挥领班，咁所以佢系咁样成长。所以今晚咧，大家会听到啲好专业嘅歌曲。Susan， 不如咁啊，你而家即刻同阿 Michael 唱一只我哋好熟悉嘅英文歌，你都好中意唱，大家都识嘅歌，你咩歌都能够拿捏到。呢只歌一讲就大家明啦。Sometimes when we touch， 合唱版 duet， 由 Susan 同埋 Michael 德宝。Do it. You ask me if I love you, and I choke on my reply. I'd rather hurt you honestly than mislead you with a lie. And who am I to judge you only just beginning to see the real you. And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the honesty is too much, and I have to close my eyes and hide. I wanna hold you till I die, till we both break down and cry. I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fear in me subsides. Romance is old strategy, leaves me battling with my pride, but you're the insecurity, some tenderness arrive. At times I think we're drifters, still searching for a friend, a brother or a sister, but then the passion flares again. And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the honesty is too much, and I have to close my eyes and hide. I wanna hold you till I die, till we both break down and cry. I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fear in me subsides. At times I'd like to break you and drive you to your knees. At times I like to break you and hold you endlessly. At times I understand you and know how hard to try. I've watched what love commands you, and I watched them pass you by. At times I think we're drifters, still searching for a friend, a brother or a sister, but then the passion flares again.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the honesty is too much, that I have to close my eyes and hide. I wanna hold you till I die, till we both break down and cry. I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fear in me subsides. I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fear in me subsides. Bravo！ 喂，多谢 Susan 同埋 Michael 系咪 piano 添？一路弹钢琴，即系一路唱。Susan 咧就系真系万能女侠嚟。啊、即是你是中英文都识唱啦，国语都识埋。咁同埋呢 ,Susan 有一个好强项嘅，就係随时可以唱任何歌嘅和音二音一起唱。好难嘅呢样嘢，呢个系咪天生嘅？ 我觉得都系有啲系天生嘅，可能我妈咪即系唱歌啦。咁我喺我妈咪嘅肚嗰阵呢，我成日都会接咗好多好音乐，同埋好 inborn 嘅。我觉得因为初头我妈咪真系有教我唱和音嘅。咁我有啲嬲我妈咪㗎喎。 点解？ 即我觉得佢会俾我家姐唱晒嘅主音，即要我唱 sing second voice。咁我咁即係原来即嗰陣細个唔知道，原来做个 second voice singer 呢都要有技巧同埋有个 technique 嘅。 可能仲高啲添。 係呀，咁我心諗係我媽咪而家偏心，原来唔係㗎。 你家姐大你几多？ 我家姐大我两年。 哦，两年啫，哇，好似孖公仔咁样差。 係呀，同埋但係咁我大嘅呢永远都係大家姐。係 呀。 揀衫呢佢揀先㗎啦。即係大哥就永远大哥啦。 唔係哦，原来即係有两姊妹一起嘅。即係已经係跟妈妈出去 表演啊，登台啊， 登台啊，咁啊，同埋即系最好噶啦。譬如话佢哋可能系 主唱嘅，咁然后咧有啲warm up 嘅位啊，佢哋休息嘅时候咧，你就去唱啦， 系啦，唱一两只歌嘅啫，唔使多，系啊。 咁但系咁样咧先至犀利，即系喺屋企你猛教都冇用，最紧要实践啊嘛。 都是啊，我都觉得如果有好多地方以前啦、啊、你可以喺啲 hotel 啊或者好多 lounge 啊 係啦夜总会啊 可以 practice, 真係实习呢係嗰、那个经验咪差好多㗎。 但係以前嚟讲係永远同 band 㗎嘛。 Yes. 即係对大一对乐队。 Yes. 哇嗰啲先至係真料即係唔係唱 K 啊唱 K 比较容易啦因为定咗係咁㗎嘛。你跟住个框就得㗎啦。仲有自弹但係嗰啲夜总会嗰啲 band 啊哇就好似我哋二千靓歌咁啦每一次都唔同嘅。 Yes, that's very true. 咁今次啊原来弹琴呢就有 Michael 同阿 Vince 同埋阿 Ken 教。咁又已经唔同咗。但係呢今晚我哋两位嘅嘉宾都系 professionals。咁所以绝对系有啲好猛烈嘅火花我觉得。咁我剛才讲过啦阿 Susan 呢佢系乜嘢歌呢都能够 manage 到。咁好抒情突然间头先又话喺比较强劲 Dan Hills 嘅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咁但係可以变成 Carpenters 你又得到。 係啊因为你好多人 温柔嘅一面。 我自己都好鍾意 Carpenters, 咁呢个都係特别送俾所有嗰啲家人同埋 especially for Cherry, 千祈唔好唔开心喎。 Okay. 有陣时听到啲靚歌多啲听我哋 Help Out 呢个节目呢就有咩唔开心嘅呢都係 forget 晒。 哇我请埋 Susan 一起主持。咁就好啦。呢个都系我嘅愿望嚟嘅。希望呢啲歌曲呢可以 comfort 到每一个唔开心。 但我好鍾意呢只歌希望你哋都鍾意。Carpenter's Care, I need to be in love.The hardest thing I've ever done is keep believing there's someone in this crazy world for me. The way that people come and go through temporary lives, my chance might come and I might never know. I used to say no promises.Let's keep it simple, but freedom only helps you say goodbye. It took a while for me to learn that nothing comes for free. The price I've paid is high enough for me.I know I ask perfection of a quite imperfect world, and fool enough to think that's what I'll find.So here I am with pockets full of good intention, but none of them will comfort me tonight. I'm wide awake at 4 a.m. without a friend in sight. I'm hanging on a hope, but I'm alright.To be in love, I know I've wasted too much time. I know I ask perfection of a quite imperfect world, and fool enough to think that's what I'll find. I know I need to beI know I've wasted much time. I know why it's perfection of a quite perfect world. And fool enough to think that's what I'll find. Carpenters 嘅呢一隻 I Need to Be in Love， 我覺得係。我哋有一種歌咧，就唔係咁喜歡，而係除咗好聽啦。頭先你話啊，聽呢啲歌好 comfort 人哋嘅心情。其實咧，我哋中文有一個叫做好治愈啊，而家好興嘅呢個詞，即係尤其是喺大陸，治愈意思即係好似醫人咁樣啦。咁你聽咗咧，你就會話本來好唔開心，或者係甚至 physically 係話痛啊、好 down 啊。咁你都會聽到咧，你會突然間好起上嚟，因為個心情會影響你嘅身體，影響你嘅即係 mentally、physically 啊，都會。 啲歌詞可好緊要咯！ 即係其實我從來冇聽過有人講，即係譬如一般啦，我唔再後生嗰啲佢唔識啦，即係話唔中意 Carpenters 嘅。 係啊，好好。 你包括我嗰啲唱咩歌嘅？譬如有 Susan 你唱嗰啲話，有可能有 jazz， 可能有好多。blues 啊，但系都会中意听呢啲好抒情， 系好中意嘅，好 comforting， 好 comforting。咁所以咧 ，Carpenters 嘅好多好歌，我哋一定会陆续唱。不过跟住咧，我想即刻听你唱国语歌， 可以啊， 系咪啊？好多人都 送俾个个啦，因为你个个都系我哋嘅家人嚟， 系嘛？香港长大嘅 Susan，Thank you。 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意中，只是伤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是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坐上你椅子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爱的人，亲爱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爱的爱人，只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几咁亲密，亲密爱人。多谢 Susan Susan Guitarist 能够唱英文，当然粤语歌都会唱，但系国语歌唱到咁亲密爱人，我第一次听嘅。苏雪，九点半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9点2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且会在明早5点之前维持。天文台预料明日风势逐渐增强，会视乎本港风力变化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呼吁市民明早出门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新增556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5179宗，输入个案有385宗，死亡个案新增5宗，第五波疫情至今本港累计10060宗。再多10间院舍呈报共15宗检测阳性个案，涉及12名安老院院友、2名残疾院舍院友同1名安老院员工，共37名院友同员工被列为密切接触者，要接受隔离。学校方面，多两间中学各有一个班别要停面授课7日。东华学院表示关注近月在深水埗区发现的多宗类鼻锥感染个案。学院可以为当区非政府组织等提供疾病防护讲座，亦都可以为有关康复者提供5-10次免费中医调理和诊症，如有需要可协助化验污水。学院指出，类鼻锥潜伏期可长达超过20年，感染第9日属于发病高峰期，而细菌可等到4-5日才繁殖或导致延误治疗，死亡率可高达75%。学院表示可透过分子分析以检测环境样本，大约2钟有报告。又指如果有需要，学院可协助了解泥土含菌量并进行化验，预计每日可处理20-40个样本。警方在反罪恶行动之中拘捕11男17女，年龄介乎26-55岁，相信已经瓦解一个跨境非法卖淫集团，所有被捕人士正是被扣查，行动之中检获少量现金和一批怀疑与案件有关的手提电话等。警方过去2日采取行动，联同入境处在湾仔区突击搜查一间娱乐场所和进行拘捕行动，以打击三合会活动和堵截他们的收入来源。行动之中拘捕的6名男女分别涉嫌管理卖淫场所以及协助管理卖淫场所，另外有9名女子涉嫌违反逗留条件被捕。经进一步调查，当局又在全港多区再拘捕10名男女，分别涉嫌控制他人而目的在于卖淫、违反逗留条件、串谋勒索等。警方亦都捣破一间怀疑无牌按摩院，拘捕3名女子。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9点，台风纳沙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530公里，即是北纬 19.9 度、东经 118.6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纳沙会在今晚至听朝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纳沙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下，本港离岸和高地会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听朝5点之前维持。预料听日风势逐渐增强，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变化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市民请在听朝出门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5-29度，吹清劲偏北风，晚间离岸同高地风势逐渐增强。 听日稍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有骤雨。星期二朝早气温显著下降至最低大约19度。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46%，一号戒备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百里氏除了伙同皇上谋逆，终谋害了二哥，罪无可恕，用王赐百里氏百灵自行了断，封举就贬为庶民，经历了封举逼宫一事，雍王边个先最可靠？世子之位应该传给边个呢？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30，精彩重温。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等阵，你有冇咁肚饿啊？包薯片过晒期都食？ 啊，你真系唔识噶，你睇清楚啲，上面写住此日期前最佳，唔系此日期或之前食用啊。 吓，有咩分别啊？ 过咗最佳食日期，即系话嗰件产品嗰个 quality 嘅啫。咁可能佢係建議你喺呢個日期前食用係最佳嘅 quality 嘅，過咗唔代表嗰件產品係唔食得嘅，係適當嘅保存呢，其實嗰件產品仍然係安全可以被食用嘅。而此日期或之前食用呢，就喺嗰個微生物嘅角度去講，如果嗰件產品過咗呢個日子嘅話呢，咁就有機會可能有啲細菌上嘅滋生對人體有害嘅，就唔建議食用嘅。 哇，真係唔講都唔知啊，咁計法都減少到唔少廚餘㗎噃。 临期食品售卖机初创公司共同创办人陈俊坚仲希望将呢个概念带入校园，几经辛苦先揾到中学愿意合作啊！ 摆机啦，你可能摆部自助售卖机落去冇问题，但系佢哋问你卖啲乜嘢产品，你同佢讲我卖啲过期嘅产品咧，咁人哋可能就唔想同你倾偈啦。你要喺中学入边摆一部可以卖到临期食品嘅机咧，我哋已经去 predict 到个阻力会好大。中学对于学生嘅保护更加强啦，亦都家长嘅反对嘅声音可能会更加大啦。咁我相信咧，当我哋都呢间中学做好咗之后啦，有一啲证据去俾人哋睇。对于学生是真的有用的，去 educate 去 share 这个理念出去，等更加多分享相关理念的人，大家可以去做这件事。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I didn't wake you while I got a second wait. No, you understand. Every time I tried to tell you, the words just came out wrong. So I had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Yeah, I know it's kind of strange.Every time I'm near you, I just run out of things to say. I know you understand. Every time I try to tell you, the words just came out wrong. So I had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just came out wrong. So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Yeah, I know it's kind of late. I hope I didn't wait. What I gotta say can't wait. I know you understand. Every time I try to tell you, the words just came out wrong. So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我哋讲嘢唔会太多，只系用一只歌嚟同大家讲出心底嘅说话。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二千靓歌再重聚会继续翻嚟，由而家到凌晨十二点，我哋都会喺度现场直播。不过喺同时咧，话俾大家听，我都觉得好奇怪，一号嘅戒备信号竟然生效，即系话有个风未必打到嚟香港，不过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仲有咧就系红色嘅火灾危险警告也同时生效。而家系廿九度嘅气温，而湿度只系得46%，所以请大家防火。 嗯， 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咁啊都系好干燥嘅。既然喉乾乾，我哋要搵啲潤下先。唔使飲涼茶，唔使飲蜜糖，我哋聽歌就可以。 聽你嘅靚歌。 我就好喜歡Michael Dabao 啦，間中嚟探下我哋二千靚歌。因為 Michael 都上過嚟嘅。咁我好欣賞一啲香港一啲好資深嘅 professional 嘅 musician， 好似 Michael 咁，能唱能彈。Michael, can I sing with you? Yes, anytime. You play the piano. Yep. Okay. About this. It's a Charlie Chaplin 嘅歌曲，叫做《微笑》。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Smile, even though it's breaking.When there are clouds in the sky, you get by. If you smile through your fear and sorrow, smile and maybe tomorrow, you see the sun come shining through for you. Light up your face with gladness. Hide every trace of sadness. Although a tear may be ever so near, that's the time you must keep on trying. Smile.What's the use of crying? You'll find that life is still worthwhile if you just smile. If you smile through your fear and sorrow, smile and maybe tomorrow, you see the sun come shining through. If you just smile. 嘅歌我好喜欢，就系查理卓别林喺嗰个默片时代嘅一首主题曲啦。咁、希望可以听到查理翻生，然后佢都笑出声，佢永远都冇声嘅，因为系佢作嘅一只歌嚟嘅。查理卓别林嘅 Smile 微笑，我哋都希望藉住歌曲向大家微笑，送上微笑，希望大家嘅嘴角都翘起少少，咁就 OK 啦。今晚咧，我哋揾一啲真系好有古仔，同埋好有历史、好有经典嘅英文歌，亦都有中文歌啦。当然啊，苏晨都识唱嘅。跟住呢只歌咧，系我哋以前吹之若鹜嘅。 我谂你都唱过无数次， 我唱无数咁多次嘅，因为嗰阵咧 ，Susan Crofts 咧， 系 一对弹吉他好出名嘅 duet 啊，叫 duet 啊，即系两个吉他，哇，啲和音好犀利，同埋有一只歌咧，佢好 hit 嘅 ，hit 咗之后咧，即系可能个题材好特别啦。咁讲一种花，嗰种花咧，佢冇讲个名出嚟，但大家咧都意会到咧，就系唔好掂。因为佢个歌词里面有个独白，应该由 Susan 演绎。咁啊，温拿咧就翻唱咗，咁所以咧令到即系一个普通嘅中学生都会知道呢只歌系好有用嘅，正等于陈秋霞《耿耿缩花》一样，千祈唔好掂。但系今晚咧，我哋用歌曲再回味一下，回忆一下呢一只 Windflowers。 我都好想特别送俾我嘅 brother。Hi Singapore, good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Mike. We love you very much. Lydia too, love you. Windflowers. Windflowers.My father told me not to go near them. He said he feared them always. He said that they carried him so far away. Windflowers. Beautiful windflowers. I couldn't wait to touch them, to smell them. I held them so closely. Now I cannot break away.Sweet bouquet seems to disappear like a vapor in the desert. And so my father said, take a warning, son. Windflowers. Ancient windflowers, their beauty captures every young dreamerWho lingers near them. Ancient windflowers, I love you. Windflowers, my father told me not to go near them. He feared them always. Said they carried them. Susan Crafts 嘅 Windflowers 今日咧有好唔同嘅風格，又係 Michael and Susan。Michael 仲係一路彈緊鋼琴，一路和緊音。講起 Michael， 我稱呼佢為香港 Lionel Richie， 真係好連個樣子都有少少似嘅。 其實佢以前仲似， 係好似嘅以前，而家有個小胡子。咁啊，Michael， I like to sing a song， my special dedication。是一首我很喜欢的歌，但是很少在电台听到。 是啊， 即大家每一讲起即我们的新名超级即歌手呢， 是啊， 一定会想起很多 歌。S 字头的嘛。 是啦、啊。Stevie Wonder 的歌呢很多很出名，但是这一只我最喜欢。Michael,、 okay. 你唱呢，懂不懂听中文？ 少少啦， 少少 OK。 佢最中意咧，去买嘢去打包嘢食，佢记得晒噶啦。 Michael， 你因为呢只歌咧，你应该要点俾一啲你亲爱嘅人。 Yeah， who you dedicated to？ 唔好，我又想佢讲中文，得唔得？ 咁已经咁深， 深得滞。 系啊 ，dedication， 唔识啊 ，OK， speak English please。 So yeah， just dedicated to everybody， OK？ OK， yeah， 咁简单。 And to Sue， of course、 okay.。And then a Pat。 Pat， OK， Pat。 Commander Pat。 Commander。 系啦，咁啊，讲咗咁耐啦，呢只歌咧叫做 Lately， Stevie Wonder。 Lady, I have had the strangest feeling with no vivid reason here to find. Yet the thought of losing you've been hanging round my mind. Far more frequently you're wearing perfumeWould you say your special place to go? But when I ask, will you be coming back soon? You don't know, never know. Well, I'm a man of many wishes. I hope my premonition misses what I really feel.My eyes won't let me hide, 'cause they always start to cry. Cause this time could mean goodbye.Lately I've been staring in the mirror, very slowly picking me apart, trying to tell myself I had no reason with your heart. Just the other night while you were sleepingI vaguely heard you whispered someone's name. But when I ask you of the thoughts you're keeping, you just say nothing's changed. Well, I'm a man of many wishes. I hope my premonition misses what I really feelMy eyes won't let me hide, 'cause they always start to cry. 'Cause this time could mean goodbye.When I'm a man of many ways. what I really feel. My eyes won't let me hide, 'cause they all went start to cry tonight. No, no, no, 'cause they sound Richie Lakely， 系啊， 大家平时听 Lionel Richie 咧，都可能会一般我哋最流行嘅 I just call， 系啊 ，say 又或者再之前嗰啲 hello 啊，或者再之前我哋细个嗰阵啊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呢啲全部都系 Lionel Richie 嘅名曲。不过我哋香港 Lionel Richie 咧就头先演绎咗其中呢一首比较虽然冇咁流行，但系我觉得系精品之中嘅， 我好中意呢只歌， 叫做 Lakely。跟住落嚟，喂，边时大哥头啦？ 开心。 喂 ，Susan， 你跟住个节奏嚟啦。 嚟啦。 粤语你今晚未开始唱。 冇问题。 英文、国语和音。 好 cool。 Yeah， 草蜢喺度同你跳舞。 煤气灯不敢映照街里一对幽人，照过意两身相衬，一对小情人，沉默意拥吻抵抗一切的冰与冷。蔓延而这北风轻轻的飘起，像像笨多温馨。心里风中那笑声，淌泪，尝尽了失意的过，将一切都退去。再到这风中，心中几讽刺伤痕累累，然后再忆记起当晚跟你在这里相遇相拥中，交出的心早已失去啊，失去已破碎，不可以再追，洒泪。Don't worry, don't worry, baby。今天今天星闪闪，剩下我北风中漆黑中带着泪。风中带泪悼念当天的心，欢欣再呀再呀再呀不见，一切失去不可以再追。尝尽了失意的过，将一切都退去。再到这风中，心中竟仿似伤痕累累，然后再忆记起当晚跟你在这里相遇像梦中，交出的心早已失去，失去已破碎，不可以再追。洒泪 ，Don't worry, don't worry, baby。今天今天星闪闪，剩下我北风中漆黑中带着泪。一切已失去，不可以再追。一切已失去，不可以再追。一切已失去。 哇哦，未失去，未失去，仲要喺度，仲喺度。还有两个小时啊，已经。头先嘅歌咧就系、是、一奏起，前奏阿 Susan 已经即刻谂都唔使谂，已经知道系咩歌。唔该晒 Vince 同埋阿坚。歌名啊，当然叫做梦伴啦， 跳舞时间， 跳舞时间啊！头先有啲 dancers， 大家睇唔到啊？我睇唔到都唔紧要嘅，你感觉到就得噶。 系啦，我哋 enjoy。 系啦，咁啊，一阵间咧，即系当然阿妹嘅歌咧，都难唔到 Susan 嘅，因为 Susan 可以由梅艳芳至到 Diana Ross 都唱到嘅，啊，无论你几低音，冇几高音都得嘅。中文 一路至到经典嘅英文歌都得。十点钟嘅新闻后，我哋继续有二千靓歌再重聚。而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两个 professional musician Susan 同埋 Michael， 一阵间再见。 嘅选举。報道話，保守黨內部分溫和派人士認為，如果卓惠斯捱得過未來一星期就可以留任。支持卓惠斯的陣營據報亦都正在行動，他的內閣盟友警告議員，如果在短短幾個月內推倒另第二名的領導人，只會促成大選，而保守黨肯定玩完。天氣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0点，台风纳沙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520公里，即是北纬 19.9 度、东经 118.5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按照現時預測路徑，納沙會在今晚至聽朝逐漸靠近華南沿岸，在納沙和東北季候風共同影響下，本港離岸和高地會間中吹強風，一號戒備信號會在聽朝5點之前維持。預料聽日風勢逐漸增強，天文台會視乎本港風力變化考慮改發3號強風信號，市民請在聽朝出門之前留意最新天氣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清劲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同有骤雨。星期二朝早气温显著下降至最低大约19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47%，一号戒备信号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地租是无宽减的，记得在10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使用自动转账或电子缴费方式缴交差饷地租，既悭时间又方便。 Is that my way? Love you just when no one's looking.It's not my way to take your hand if I'm not sure. It's not my way to let you see what's going on inside of me. And it's love you won't be needing, you're not free. Please stop pulling at my sleeve if you're just playing. You won't take the things you make me want to give.Never care too much for games, and this one's driving me insane. You're not half as free as when as you play. But I'm easy, yeah I'm easy. If the word I'll play the game has stood as high it ought to be, 'cause I'm easy. Don't.Leave me on if there's nowhere for you to take me. If loving you would have to be a sometime thing. I can't put bars on my inside. My love's something I can't hide. It still hurts when I recall the times I tried. But I'm easy. Yeah, I'm easy. Take my hand and pull me down. I won't put up any fight, 'cause I'm easy. Don't do me favors, let me watch you from a distance. 'Cause when you're near, I find it hard to keep my head. And when your eyes throw light on mine, it's enough to change my mind. Make me leave my cautious words and ways behind. That's why I'm easy. Yeah, I'm easy. Say you want me, I'll come running without taking time to think. 'Cause I'm easy. Yeah, I'm easy. If the word, I'll play a game as though it's how it ought to be. Just I'm easy， 轻松啲啦，啊，唔好咁多忧虑啦。西人都有句说话 ，take it easy， 就系呢个 easy 啦。咁啊 ，easy 咧有另外一个解释，就系好容易。希望大家今晚咧好容易入睡，然后翻一个甜蜜嘅美梦。样样嘢都好容易，好容易就过咗，时间亦都好容易去到十点。零十分，二千零歌再重聚，每个星期日晚上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三小时。虽然过了一个钟头，但是我们很多歌等着欣赏，是不是啊？虽然是英文歌，好像没有中文歌那么多人听，不过其实这些歌呢都是成长的一部分，尤其是一些资深的听众啦。 但我觉得你的听众什么歌都听，日文歌又好， 什么都有的，是的， 什么歌都， 因为我都是这样成长的，我的朋友也是这样成长的，我的 你有着日文歌的嘛，其实 那些我是我中三演唱的，一生人很奇怪，又不懂日文，又用一只日文歌开始我的唱歌生涯。 好听啊。 今晚呢就更加啦，你的唱歌生涯已经是有排讲。咁我哋有两个 professional 嘅音乐人，一个系 Susan， 一个系 Michael Dubow。不如我哋而家嚟一只你哋两个合唱嘅歌，系我好中意嘅 Chicago 嘅名作。不过今晚二千靓歌版，你一定从来未听过。 系啊， 歌名就叫做《如果你如果离开我哋电台咧》。咁就算实啦。If you leave me now。 it's hard to find. How could we let it slip away? We've come too far to leave it all behind. How could we end it all this way? When tomorrow comes, then we'll both regret the things we said today. If you leave me now, you take away the part of me. Ooh, no, baby, please don't go, don't go, please don't go. Ooh, no, I just want us to say. Leave me now， 系咪啊？系唔舍得离开啦。一只我喺做 DJ 嘅时候咧，个年代又到咗而家咧，我播过无数无数咁多次，但系从来冇听过呢一个嘅版本，仲系 live 嘅添。live 嘅仲系两个系 Susan 同埋 Michael 嘅二人组合嘅。Hey, leave me now， 两位 professional musicians， 哇正。咁不如咁啦，一比你二。我好想听另外一只你哋合唱嘅歌，即刻想听，即刻， 即刻嚟，即刻嚟。 因为呢只就你突然间拣咗，哇，好啊，哇！因为我当 Michael Jackson 细个嘅时候咧，你唱呢只歌好流行。 系啊。 咁后来有 好多人唱过，不过呢一个版本系一个 duet。 系。 咁啊，睇下你记唔记得呢个 I'll Be There 呢一个 duet。 Mariah Carey and Mariah Carey， 一个 male singer， 系啊， 一个男歌手。听下点嘅组合先，现场我哋二千零个版。Strength, I keep holding on. says, just call my name. I'll be there. Touch your knob, baby, yeah. I'll be there. I'll be there. Just call. 真系劲啊！唔可以话好听咁简单，真系太专业啊，太劲！即系 Mariah Carey 嗰啲歌，你都可以演绎到，真系即系咁淋漓尽致咧，真系好难得。 都系对 band 好啊嘛， 对 band 犀利咯， 主持好啊嘛。 又有 Michael， 有阿 Vince 同埋阿 Ken 啦，虽然得三个人，但系好似对 full band 咁，一对 big band 一样。咁呢一隻就話別咧 ，Michael Jackson 嘅名曲開始，咁但係好多人翻唱，包括今晚我哋嘅 Susan and Michael。咁啊，講起呢啲英文歌咧，真係欲罷不能啦。咁啊，即係頭先係一隻隻表演功夫嘅歌，我覺得佢又唔係刻意要演嘢嘅 Susan， 不過真係 呢隻歌要咁樣唱先 值得演嘢，值得演嘢，真係唔容易。我又想問你，即係。如果有一个会好喜欢唱歌的人，可能他年纪轻一点，他未有，怎样才可以唱到你这样的技术？ 你怎么说呢？怎么答？我觉得始终你要好喜欢唱歌，好像你这样。还有呢，你是喜欢听歌，只是唱是不好的。 嗯， 即我觉得你要是 input and output 的。即你要听多些不同类的歌，听多些好歌。 这个很重要，不同类的歌。 是不是？ 是的。 我都觉得是。咁变咗呢，你会将你嘅 knowledge 增长，落多啲知识喺你嘅脑度。咁变咗呢，当你知道你有咁多唔同类嘅歌，你会想尝试不同嘅 style。 如果你係一个灵活啲，或者係聪明啲，或者係对音乐更加浓厚兴趣嘅呢，你未必係抄佢。我哋而家唔係鼓励人哋听多啲歌，然后我要每一只抄你点唱我就点唱，咁样即系一个演印机啫。 Yes， 演印到 100% 都冇用噶，因为你都唔系点都唔会 100% 都冇用噶嘛，因为已经喺度。 冇错， 就将佢你头先讲嘅意思系咪？将佢插入晒个脑，然后咧，好似你 系 一个厨师，咦？ 系啦， 食过好多好多好多嘅嘢，突然间我讲今日要煮一味。自己的 style 的餸， 同埋去唔好怕丑去尝试咯。我觉得有阵时你唔好话要模仿，但你可以试下，咦，系咪一定要好似唱咗同个原唱一模一样嘅 key 或者一个 style 唔系嘅？但呢个系一个 guide， 系咪？你可能高啲，可能低啲，但你去揣摩揾 explore。 但系我又唔介意，亦都唔系话完全唔好抄。其实咧，所有嘅即系 basic technique 咧，我哋细个唱歌，尤其是咧，点自己创啊，都未开始学行啊，点学走咧咁？咁啊抄得嚟，即系等于我哋你我谂你冇呢度嘅Marino Convent， Saint Paul 成日都记得系 Saint Paul's Convent， 我记得啦。因为真系嘅，我谂讲出嚟冇人信。苏珊咧唱咗咁多年歌咧，我第一次识佢咧。佢系一个中一定中二嘅 中一 嘅小同学，我真系想问下你，你而家可唔可以 record 当其时你第一次即系认识我、见到我嘅时候，你会唔会觉得，好渣啫？你唱歌，你点解你 professional？ 你点解可以搵钱嘅咧？会唔会咁样谂啊？ 唔会。 对，我觉得 你 好。 但 你 是音乐世家嚟噶嘛？你可能中一你已经唱歌好叻噶咯，但我唔知道嘅，绝对。 唔紧要，但系我去到，因为我嘅同学带我去见你。 嗯、 我同学是你的 fans 啦吓，又靓女嚟嘅 model 嚟嘅，咁佢系啊 form 5 嘅靓女嚟嘅，咁但我见到，我觉得哇呢一、這个哥哥咁靓仔嘅，我讲真的，同埋咧 最佳笑话， 我讲真心话from my heart， 跟住咧你又揸住个吉他喺一个地方好出名嘅咖啡屋， 系啦， 咁系 隔篱 系 啦， 系啦 ，Captain Steve 好多贵族先可以去嘅。因为都唔系平嘅，咁佢带我去睇，我觉得呢个哥哥，你第一个印象俾我系咩咧？你靓仔啦，唱得好好啦，但我系我冇谂到你系中国人，我以为你系 Japanese， 有冇人同你咁讲过？ 系噶， 真嘅真心话，因为佢又识唱日文，咁嗰阵咧喺嗰个趋势咧，好多时会将日本歌改曲噶，中文歌又好或者英文歌啊等等。 咁当然有英文歌啦。唱英文歌嘅。 吓、啊，英文歌都有啦。咁我咦呢、這个哥哥日本哥哥嚟噶，好靓仔咁 啊！你嗰日你细个唔识嘢啦，所以以为系靓仔啫。 唔系啦， 你无知啊嘛，你嗰阵。 唔会啦，我同学咁崇拜你，我同学系一个 model 啊，佢睇佢。眼角好高噶， 唉，我哋都系唔好讲咁，越讲越离谱，即系吓到我今晚都瞓唔着。即系不过讲紧系真系几十年前嘅事啊！多谢你，小陈仲有记忆，仲有少少嘅 memory。 唔系，我真 系 好欣赏你嘅。 不如咁啦，我哋唱翻咧，我哋以前喺嗰啲餐厅度唱嘅歌，已经有 Carpenters 噶啦，已经有。 Okay. 好啊， 又嚟多谢你。头先、 我 好中意嘅 Carpenters， 《I Need to Be in Love》之后，我哋。 我哋 重 新开始， 我哋而家先开始咋？你嚟而家嚟，未迟噶。We've only just begun， 啱啱开始。 一首歌我自己都好中意。We've only just begun to live。And promises, a kiss for like we're on our way. We've only begun before the rising sun will fly. So many roads to choose. We'll find a place where there's room.To grow, and yes, we just begun. Chasing horizons that are true to us, watching the signs along the way. Born in it all, but just the two of us.Together, day to day, together. We just begun. Sharing horizons that are new to us. Watching the signs along the way. Talking together, just the two of us. Working together, day to day.Together, together. 所以你一齐，我哋一齐度过咗个半小时啦。喺呢几年间，我哋都一齐度过好多不寻常嘅岁月。唔紧要嘅，我哋每一个星期天，其实每一日。我哋心里边都会有好多好嘅音乐，好多歌曲， 我们的欢乐时光只是刚刚开始。We've only just begun. 刚刚开始。 你现在来到美池。Stay tuned, Radio Hong Kong.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九点二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会在明朝五点之前维持。天文台预料明日风势逐渐增强，会视乎本港风力变化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呼吁市民明朝出门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新增556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5179宗，输入个案有385宗，死亡个案新增5宗。第五波疫情至今，本港累计10060宗。再多10间院舍呈报共15宗检测阳性个案，涉及12名安老院院友、2名残疾院舍院友同1名安老院员工。共37名院友同员工被列为密切接触者，要接受隔离。学校方面，多两间中学各有一个班别要停面授课七日。中大展开全港首个长新冠大型研究，七成康复者持续有长新冠，九成受访者曾经出现长新冠，四成康复者记忆力转差，另外会经常咳、气促、肠胃肌肉酸痛、甩头发，亦都分别占两三成。女性和长者患长新冠的风险较高。中大医学院院长陈家亮表示，本港可能有过百万人受到长新冠困扰，问题不容忽视，建议政府为长新冠病人设立特别专科诊所，避免引发更多并发症。陈家亮说，比较过疫情第四和第五波的长新冠病人，发现第四波的长新冠症状持续耐一些，研究会继续，希望年底的时候公布数据。伊朗首都德克兰一所主要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发生骚乱，其后引发大火。国营传媒引述司法机构报道，四名囚犯吸入浓烟死亡，另外有61人受伤，其中4人危殆。目击者说，监狱当地星期六晚起火，并且传出枪声。监狱关押多名外国人，以及几百名在近月示威浪潮之中被捕的人。当局封锁通往监狱的通道，怀疑要阻止示威者到监狱外聚集。有人权组织说，当局拒绝家属在恒常探访时间进入监狱探望，只是说囚犯情况良好。美国总统拜登回应事件的时候，批评伊朗政权暴力压制，又对伊朗示威者在连日抗议活动表现出的勇气感到惊讶。伊朗外交部批评拜登通过表达支持反政府抗议活动来干涉伊朗事务。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0点，台风纳沙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520公里，即是北纬 19.9 度、东经 118.5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纳沙会在今晚至明朝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纳沙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下，本港离岸和高地会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明朝五点之前维持。预料明日风势逐渐增强，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变化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在明朝出门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清劲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和有骤雨，星期二早上气温显著下降至最低大约19度。

I can hear above the clouds, and I'm here among the puddles. You and I together puddle. Listen to the falling rain, listen to the rain. Listen to the falling rain, listen to the rain. Listen to the falling rain, listen to the rain. Listen to the falling rain, listen to the rain. 雨就而家应该冇落啩。不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啫。好似头先只歌咁讲，可能突然间落到未定。明日天气咧就气温大约系25至到29度，吹清劲嘅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家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紧，红色嘅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亦都生效。因为而家是29度的气温同埋湿度 47%， 非常之干嘅。好，翻嚟2000年歌再重聚，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咧，好有两位嘅专业歌手同埋音乐人，就系、是、Susan Guitarist 同埋 Michael Double， 话系我哋香港嘅 Lionel Richie。不如咁样咧，突然间个音乐风突然间 转台。 变咗做一首怀旧嘅国语歌，不过加啲节奏都好。 好啊， 好唔好啊？ 我呢度咩都有噶， 整啲叉叉节奏得唔得啊？边时 ？OK， 呢只歌咧，大家一听就 一定识噶啦， 一定识噶。诶，不如唔好介绍。 系啦，睇下 叉叉。叉叉叉叉叉叉，柠檬茶，柠檬茶。 找不到他的行踪，只听到了南屏钟。什么有？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就看到了夕阳。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口中。除了丛丛山里，就看到了夕阳红，就看到了夕阳红，就看到了夕阳红。 又跳得又唱得嘅苏珊，哎，真系正啦！ 我真系下次要同你跳舞啊！ 真系唔系啩？ 你打 golf 咁叻，跳舞一定难唔到你啦！ 你啱啱相反，你打 golf 企定定噶嘛？ 我知，但你要有节奏噶嘛？原来打 golf， 其实唱歌先系最紧要系节奏吓。咁所以阿 Susan 突然间咧带领我哋 他唱弹呢一只叫做《蓝》， 好开心啊！好似成个 full band 啊，系嘛？ 好 full 啊！有阿坚啦，有阿 Vince 啦，有节奏，有 percussions 啊， 有 Michael 啊， 有 Michael 啦。不如咁啦，唱中文歌就一年唱几只啦。 好啊。 如果唔系咧，全世界以为有苏珊唱英文歌噶嘛？佢叫 Susan 啊嘛，系咪？其实你。可以讲国语吗？ 可以，当然可以啊。 当然可以。 我有老师的，他教我讲普通话。 现在也在学。 他现在有听你的这个节目的。Angel。 咁犀利。 哎呀。 不如咁样啦，我哋唱翻只广东歌先。 好啊，好啊，好啊。 识睇晒中文嘅你。 都 OK 嘅 ，OK 嘅。 我都觉得应该咁多年。唱咁多呢啲中文歌， 我係100%嘅香港人。頭先你講得好，即系 Albert 係一個好叻嘅，即係 host。 咁我睇住你大噶嘛，你係咩人啫？雖然你爹哋係菲律賓人啊，啊唔係係葡萄牙， 葡國喪車，我是喪車年啊。 咁啊叫做咩啊？葡上啊， 葡上飛啊， 葡上飛， 葡上飛德西。 啊，葡上飛德西， 係啊。 不是蒲飞路 我都好想食蒲飞 的。OK， 不如我哋唱一只合唱歌。 好啊，我好喜欢呢只歌。 你个 friend 啊 ，Leslie， 两个都是我 friend， 系 Lisa， 系 Chan Chan， and Leslie 一个好朋友。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不想想法子。热烈似火情意，会狠狠将我烧死，像个小影迷，要你的千纸，默默向风呆企，去等心中弃子。曾无恨痴，欲话我知，却也停止。I'm just a woman for love。 何时无聊地叹气，想你你不知，心中的小镜子常留下你影子。无论何时遇见你，我会失理智，间不知所以，迷失的心全都因你起。但我的心情你应该知，遇着你心头爱，却不知怎么开始。梦似的恋迷，叫我心痴，令我不能退，爱火不可制止。曾无限次欲话我知，却也停止。You just a woman fall in love。但愿你不 燃起你身边的镜子， 曾无限次欲还你知，却也停止。 I'm just a woman fall in love， 但你的心情我早知，为探测诚意，说不知不觉是猜测，让我的心情去为你的痴，但愿你不嫌弃你身边的汉子，有情蜜意尽管我知，却也停止。You're just a woman fall in love. You're just a woman fall in love. 令人 fall in love 嘅一首合唱歌叫做睡令你，深知多谢 Susan。 嗯， 合唱 但你代入爱河，有时候要付出好多嘢噶，真系。 譬如咧， 即系成日都有时候，你明知道你先生中意打 golf， 你咪要陪佢打 golf 咯。如果我先生好中意食烟，你咪要包容咯。 咁、嗯、如果调翻转头，如果我太太中意煮餸，我咪要煮餸。 咁唔系你咪要食咯。要食多啲咯， 咁、哦、容易啦，食噶啫。 咁有时你食唔落噶嘛，系咪？ 不过好多时候咧，即系 讲笑啫。 两个人喺埋一齐咧，都好似跟住你只歌一样。 系啦，我其实想赖落呢度啦。 嗯，咁你而家试下点样赖啦？ 好啊，我就觉得有阵时唔好话净系爱情嘅，或者食嘢都系噶。你明知食咗会肥嘅，但你都系想即系享受呢一个感觉。 因为是他煮的， 无妨的，最要开心健康， 无论煮成点都会觉得好吃，还要赞两句，那就不怕明知故犯了。 为何要落泪，落泪仍要一个面对，无谓的负累，怎么不忍失去，其实我不怪谁，在你掌心里，偏偏我要孤单寄居，为何要恐惧，寂寞时要一个伴侣，甜蜜中受罪，怎么讲都不对，无论你想爱谁，在你掌握里，我热情随时在心里，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可惜我恨了眼睛，真相那些说明，而我却看不出半声，谁也知夜夜与他今生去伴你保境，得到你的爱情，还要再得到你任性。在手里，谁也、啊。 须说明，而我却塞不出半声。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甘心去做你妒忌，得到你的爱情，还要再得到你任性。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可惜我含了眼睛，真相那些说明。而我却哼不出半声，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甘心去做你妒忌，得到你的爱情，还要再得到你任性，一切原是注定，因为我跟你都任性。 真系一个人系好容易任性哦，希望大家唔好太任性。 望着海一片，满怀倦，无泪也无言。望着天一片。只感到情怀乱，我的心又似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仍向着前。谁在命里主宰我每天挣扎？人海里面，心中感叹，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昨天，留下只有思念，一串串永。

又相见还心愿，痴恋生生世世难断，迟一天盼三年，更痛惜再续前缘。让你甜蜜的已于身边，让美丽回忆于今天重演，遗留下了一些开心的片段，离别时加添温暖。说话尽怀念，弹尺字未讲失速最顺便，柔情蜜意一到分开之后，留下来更多凄怨，又相见还心痴恋生生世世难断，迟一天盼三年，更痛惜再续前缘。让你甜蜜的已于身边，让美丽回忆于今天重演，遗留下了一些开心的片段，离别时加添温暖，遗留下了一些开心的片段，离别时加添温暖。 呢首歌叫做《盼三年》， 好好听啊！ 系啊，咪系啊，陈百强嘅一个粤语版。 我知道，但呢个系咪你嘅主题曲啊？系咪有个咩？ 本嚟陈百强嘅主题曲，但系而家咧，我就因为咁啱只歌叫《盼三年》，同埋嗰个内容咧，歌词咧，讲到就系话，哇！我哋终于都可以三年之后再重聚。 系啊，我知道你有演唱会喎。 哦，到时你一定要嚟， 一定要嚟！我哋个个都饿咗成三年，你谂下，真系好多好劲嘅音乐人又好，或者一般嘅 hotel 做又好， 系啦， 好多 系啦。譬如今日啊 ，Michael 咧，你个好拍档，我哋香港 Lionel Richie，Michael 系啊， 好多人都 佢哋即系佢哋一个咁 professional 嘅即系 musician 啦。咁尤其是啲飞机啊，咁以前佢大部分都系啲酒店啊、lounge 啊，或者系啲大型嘅表演场所。全部唔准啊嘛， 系 唔准弹啊嘛，唔准唱啊嘛，唔准表演啊嘛。啱啱而家呢个系好消息嘅 ，good news for you。 系啊，星期四开始。 Just started to restart to perform。 就可以 can do live music。 Can do live music。 同埋有赖你啦。 Live again。 好多人都好想听嗱，你嗰个你个 show 等咗咁耐，你谂下啊，二千年再重听 啊。OK， 咁我哋系啦， 中意 就嚟啦。咁啊，我好开心可以。 你会同我做啊？ 你会突然间出现噶嘛？一定会。Susan 真系唱咁多好歌，咁多歌都识唱，无论中英文，无论国语粤语，尤其是英文歌。不如咁样，今晚我哋二千零歌再重聚，已经系唱咗好多真系好精彩嘅歌，你同阿 Michael 尤其是。咁不如咁样揾一只 swing Michael， 即系嗰啲佢哋专业咧。差不多是一些专业人才是独有的。有些 jazz 味。 有些 swing 味。 有些 swing 味成对 big band 这样。 但现在真的好像 big band。 是啦一弹出来就像了。OK。几只歌的 medley。Susan。Michael。 你将我哋嘅心情。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Oh, in other words, darling, kiss me.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Oh,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The cigarette holder, which wigs me over her shoulder. He digs me out chatting my satin doll. Baby, shall we go out skipping? Care for amigo, you're flipping. Speaks Latin, my satin doll.Nobody's fool, so I'm playing it cool as can be. I'll give it a whirl, but I ain't for no good catching me. Switcheroonie, telephone numbers. Well, you know, doing my rumba with Uno and chatting my satin.Bird in the spring to give your heart a song to sing and then a kiss but more than this I wish you love and in July a little tequila to cool you in some leafy glade I wish you health and more than wealth I wish you loveMy aching heart and I agree that you and I could never be. But with my best, my very best, I'll set you free. I wish you shelter from a storm, a cozy fire to keep you warm. But most of all, when snowflakes fall, I wish you love.And most of all, when snowflakes fall, I wish you love. Fly me to the moon, satin door, I wish you love. 多谢晒 Susan 的 swing melody， 哇，为我哋带嚟一个，我唔知喺边度咧，喺个五星酒店里边嘅 ballroom 嗰度有一对 jazz band 嗱，多谢 呢个 jazz band 系咪好正咧？ 好正，冇得顶。我哋当突然间去咗好耐都冇出现音乐嘅地方，可以重新表演。 我哋唔好俾佢停，送俾你听呢一个系我嘅偶像，我好中意佢啊 ，Olivia Newton-John 合唱嘅伙伴 系啊 ，Cliff Richard and Cliff Richard， 以前系出电影咧 ，K 叫做 Sanadu， 就有呢只歌啦。 你有冇睇啊？ 仙乐都叫做有。 She walks in sadly, he rose and taking in my hopes begin to rise. Look at me, can't you tell? I'd be so thrilled to see. Close to my dream and suddenly it's all there. Suddenly you with an emotion and I'm high. I'm ready to sail any ocean. Suddenly I don't need the answers, cause I'm high. I'm ready to take all my chances with you 跟住咧，已经买咗爆谷同埋可乐，揸住个开篷车，系闩咗个篷好啲，因为我哋一齐要去 driving show， 有一路风球啊！ 唔紧要，因为有订嘅， 系啊， 跑车揸去边度咧？去睇一啲露天嘅电影，电影叫做《北非谍影》（Casablanca）。 For Johnny， Michael。 Fell in love with you watching Casablanca. Back road in the driving shows in the flickering light. Popcorn and cokes beneath the stars. Pink champagne and caviar. Making love on a long hot summer's night.What's your pill now? with you, watching Casablanca. Holding hands with the battle fans in Rex's candlelit cafe. Hiding in the shadows from the stars. Rocky moonlight in your arms. Making magic of the movies in my own shadow. 在美国加州，各位朋友 ，Hotel California， stop for the night. Her mind is Tiffany twisted. pretty boys, Chico's friends. Hardy dance in the courtyard, sweet summer sweat. Some dance to remember, some dance to forget. Welcome to your town, California. Such a lovely place, such a lovely place, such a lovely face. 州酒店好似有啲曖昧，一间人哋话系一间可能有啲鬼味出现嘅 hotel， 呢个要问 Eagle 先至添。短短地嘅 Hotel California， 多谢啊 Susan 同埋 Michael、Vince and Nagin。十一点半嘅新闻报道后，我哋还有半小时嘅二千名歌再重聚。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代表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习近平说，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任重道远，同时必须要增强忧患意识，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他说，过去十年国家经济实力跃升，面对新冠肺炎，中央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在港澳方面，习近平说，一国两制是香港和澳门回归之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对台方面，习近平说，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坚持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是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天文台在晚上九点二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且会在明日清晨五点之前维持。天文台预料明日风势逐渐增强，会视乎本港风力变化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呼吁市民明早出门前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本港新增556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5179宗，输入个案有385宗，死亡个案新增5宗。第五波疫情至今，本港累计10060宗死亡个案。再多10间院舍呈报一共15宗检测阳性个案，涉及12个安老院院友、2个残疾院舍院友和1个安老院员工，一共37个院友和员工被列为密切接触者，要接受隔离。学校方面，多2间中学各有1个班别要停面授课7日。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总统话，乌克兰军方话，截至星期日朝早的过去24个钟，俄军向乌克兰境内30几个城镇和村庄发动了5次导弹、23次空袭和多达60次的火箭袭击。作为回应，乌克兰空军进行了32次打击，击中了24个俄罗斯目标。亲俄官员说，乌克兰军队的炮击导致顿涅茨克市的行政大楼受损。在克尔松地区的亲俄官员就说，俄军击退乌军向当地发动的进攻，局势得到控制。俄罗斯国防部表示，部队击退乌克兰总军，乌克兰军队在顿涅茨克、克尔松和尼古拉耶夫地区推进的努力，造成乌军方面重大损失，又说正是继续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乌克兰的军事和能源目标。

Are you somewhere feeling lonely? Someone loving you? Tell me how you in your heart. For I haven't got a clue. But let me start by saying I love you. I can't be too late. I know I was so wrong. you, I know you were right. Believing for so long, I'm all I love. What am I without you? I can't be too late to say that I was so wrong. Oh, to say I was so wrong. Oh, to say. Susan and Michael, from Air Supply to Whitney Houston. Today, 最后一首歌，多谢 Susan and Michael. A few stolen moments is all that we share. You.Got your family and they need you there. Though I try to resist being last on your list, but no other man's gonna do. Cause I'm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You know it's not very easy living all alone. My friends, they try and tell me, go find a man of my own. But each time I try, I just break down and cry. Cause I'd rather be to tell me we'd run away together. Love gives you the right to be free. You say, please be patient, just wait a little longer. But that's just an urban dressy. I've got to get ready. Just a few minutes more. Gotta get that old feeling when you walk through that door. Cause tonight is the night that I'm feeling alright. We'll be making love the law, not the rule. Cause I'm sailing all my love. Yes, I'm I'm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Susan 好多谢你啊，叫我哋嚟 大爆 jam， 好开心。 呢啲歌真系，仲要系 live 嘅现场 ，Saving all my love for us，thank you。听个钟，还有一分钟，我哋多谢心机旁边所有嘅朋友， 多谢你哋。 想再重温可以上网，因为今晚实在太精彩 ，thank you。Sleep，lay me down。And hold me closely in your arms, and I will close my eyes. Please promise me, and when I wake up from my dreams, you'll be by my side.If you wait here by my side， 希望大家有个甜蜜美梦， 祝大家身体健康。 Michael， thank you， see you soon， thank you， good night。